格朗之旅。 抄嘢喂！ 你又開咗咪啊？我最唔中意抄人嘢噶啦，我話俾你。 係唔知幾時開始咧？ 點啊？ 我就即係又認識多咗雲海。 點解咧？ 就係、是所有喺佢身邊出現嘅銀包啦、書包啦、背囊啦，大家都要更新噶。 其实呢， 尤其是当某人呢突然之间说我帮你去 看看东 西，看看东西，这样 这个习惯真的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活动的、即如果大家可能小学认识我的旧同学都知道，我放学的时候最喜欢抄晒我所有同学的柜桶， 你要训导主任啊，你黐线，看看谁有烟啊，没烟的那种 垃圾桶扔那些原稿纸，我抄晒回家看的。 哎呀，很噁心啊， 原稿纸有什么噁心啊， 在垃圾桶啊嘛， 焦点不是这样东 西。哎呀， 焦点是我见到很多秘密的。 喂，不过刚才那字入面呢，我突然间听到你讲一个字呢，很久没听过。 哪个字啊？ 我就在想，我们可不可以有一集突然间 翻扣啊扣？ 不是啊， 哪个字？ 即突然间你可不可以，即你，我想你会熟悉一点，因为我真的不太熟，就是一些香港地旧的用词，譬如说大冧心，即是 喂，其實而家好多廣東話都唔用噶啦。 即但我覺得即點樣嚟嘅咧？大冧心， 一個冧心，大冧心咯。一個冧心，一個隔即 break 真係唔知點形容。 係咯，即但係呢啲字香港係好即 唔 係好清楚。 嗱，我扮下馮寶寶康先啦。我哋細個都係睇粵語長片大噶，係。我扮唔到馮寶寶，因為你知道馮寶寶啊、陳立品啊，唔係啊，嗰脱人講嘅廣東話嘅電視劇咧，或者嗰啲舊嘅粵語殘片咧，佢講嗰啲廣府話好地道，同埋好多用語好靚㗎，即係或者係好 local 嘅，即係例如我俾個例子嚟， 我印象係幾多？你咪呃我得㗎？ 呢啲好渣啦，例如可能例如佢阿爸問佢，問阿馮寶寶，你識唔識去㗎嗰度？我緊識頂啦， 係啊係啊係啊， 我緊識頂啦。 我唔記得，不過我知啊嚇。 你咪蝦我細路哥唔識 辣椒醬， 辣椒醬㗎，我識過你啊。即係咩頂啦咩頂啦，好多呢啲字嘅，其實係好有韻味嘅。 即係同埋好絕韻嘅，我記得。 同埋就算而家好多老人家講嘅廣東話都錯㗎，即 係 例如，所以無線嗰啲劇咧，我唔該你執正啲啊嚇。例如，我俾個例子。例如個老人家突然間話：哎呀陰公咯！我每一次睇我就真係心裏邊即刻有個字飛出嚟噶啦。嗰個字咧就係 咩咧？ 冇啊！你明唔明啊？你如果話嗰人好慘，係你真係冇陰公咯，真係冇陰公咯。好啦，你話俾聽佢有陰公，咁咪即係冇陰公啦。你明唔明啊？你嗰啲編劇唔該，你用啲舊詞。如果嗰個老人家講嘅，你更加要用舊詞啦，係嘛？即係你喺陰間有功德係好好嘅事嚟噶，你喺陰間冇功德先至係唔好嘅事嚟。 真 係 冇陰公 啊！係咯，咁你寫漏個冇字好大件事噶喎，你明唔明啊？咁每次一睇我就心諗， 但你自己有冇研究過啊？曾經 其實我冇 detail 研究，但係我對廣府話好中意，我好。Enjoy， 我係因為係近啲我諗係十年內嘅事啊！突然間唔知係邊套劇集係突然間撩翻 黑玫瑰對黑玫瑰咯， 唔知啊，唔係冇咁耐嘅，即係再近。 如果我嘅年代就係生死有相逢咯， 可能 係 啩？ 小妹姐、大妹姐，咁佢哋講呢啲係廣府話。 嗰陣時佢突然間噏我啊！你咪咩山草藥啊，噏得就噏咁樣。哇！呢啲我真係覺得，哇！好生活化嘅説話嚟嘅喎。 但係呢啲嘢以前嘅年代，個個喺街都講 嘅。但係你有冇留意呢種嘅語言係代表咗一個 generation 啊？絕對係嘅喎。 係 係咪？ 同埋冇新嘅用語代替。 係啊，係係整個 generation。 咁我不如我哋自己創啲字啦。 有㗎而家。 廣府話喎， 而家有好地道香港話， 例如咧 聽唔明啫嘛，嗰啲全部都係。 唔係，即係我哋想要喺生活上 推到上頂，咁你七十年代都唔知講乜。 七推到上帝， 顶爆佢。 唔系咁，但系我哋想有啲生活化啲嘅嘢。 哇，推到上顶好生活化噶而家，阿 Sir。 哦，原来你讲紧另一个 meaning 啊？ 唔系啊，而家网上用语啊嘛。 咁但系你知道你嗰句原本系点解噶嗬？ 嗰 part 我真系唔知道，即系嗰啲咸湿嘢嗰啲，我知道有。 顶到上顶，你知道有另外一个意思噶嗬？ 嗰啲衰嘢我谂到噶啦，而家都。 你仲咁大声喺度讲顶到上顶，你仲话你自己冇勃起？ 唔系，我真系唔系，我初初唔知噶，系因为啲高登，高登 痛啦， 即系高登友咧，佢哋自己有一套 language 嘅，跟住系有一次系边个话俾我听呢啲嘢，你知唔知？ 边个啊？ 罗国辉神父。 哦，你而家喺背后督佢？ 唔系，佢讲到都讲出嚟噶。佢话你知唔知呢句说话点解？佢讲嗰句仲要系好核突嗰句喎。我唔记得咩中出嗰啲啊， 唔系，但系你明 你识唔识噶？ 我唔识，我好 扮嘢，陈云海，你睇下你个样子，即刻无啦啦 咯，哇 ！I'm with the pure heart， 食屎啦！ 真系未食过啦都，闻又闻过。喂，我想讲咧，今集一阵间咧会讲呢、這个双峰性啦，但系咧，我其实原本想讲嘅第一 part 咧，我想回应啲嘢嘅，咁啊已经咧去咗第一 part 啦，所以而家第二 part 回应啦。咁第二 part 回应啲咩咧？就有两主要三件事，应该咁讲。 三件事啊，即系第一 part 嘢，而家都讲紧三件事。 系，所以我即刻讲啦，费事而家又唔够时间。咁咧，话说喺两个几星期之前啊，呢件事想同所有嘅人交代一声嘅。咁就我哋嘅尊贵的长国红议员，梁国雄议员，我想讲长毛变咗长国雄。梁国雄议员咧，咁就好好地咧，就曾经咧喺上个月嘅时候咧，就其实佢嘅动机就唔系为咗 UFO 嘅，佢嘅动机就为咗去刁难政府，就话要求咧政府交出一个所谓点样用公帑嘅守则咧，就嚟处理唔同嘅问题。咁其中一个嘅佢要政府解答佢嘅问题咧，就系话要求天文台咧，就系过去嗰几年里边咧，天文台收到市民报告有 UFO 档案嘅UFO 目击个案嘅时候咧，佢哋点样分工去处理，同埋嗰个钱点样去处理嘅。咁當時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咧，我已經心諗：，唉，政府點會睬你啊？好啦，點解兩個禮拜之前咧，我就深表震驚啦。 深表震驚 啊！因為咧，政府就不但止回應咗阿長毛一輪嘅inquiry 嘅之餘咧，咁仲要其中兩頁咧，就係咩咧？就係話咧，就解答咧阿梁國雄議員咧，就話原來咧，佢就 list 咗個大嘅 full chart 一個表出嚟。個表咧就係 list 咗2009年至到2013年咧喺各區咧收到嘅 UFO 嘅報告嘅數目喎。咁仲有好詳細嘅 list 出嚟，但系咧就話啦，不過咧，如果你話要將所有嘢分工計翻個即係公務員使幾多錢喺每一個 case 上邊咧，就分唔到啦咁樣。我睇完咧，我擺咗上 Facebook 噶嚇，我就好火滾，好火滾， 點解咧？ 火滾，因為咧喺大概四年前到啦嚇，我作為一個 你唔好諗住同長毛比啊嘛。 當然我唔敢啦，但係我當時我記得四年前咧，我就親自。就打電話俾當今冇咗皇家呢兩個字嘅天文台，其實當中有一個組別叫做地震及壽時組，咁啊專係 壽時 啊，即係壽教授嘅壽時間嘅時， 咩意思啊？呢個 壽時我冇考究過，即係可能 turn 時間啩，我唔知啦嚇。總之係地震 即係負責換電嘅， 我唔知啦。總之地震及壽時組就係一個呢一個 team 咧，就係負責記錄所有香港人報告見到 UFO 個案 所謂嘅突發事件啊。 唔係所有目擊 UFO 檔案報導報告都係呢個 team 去做 record 嘅。 地震報告咧？应该都系啦， 地震报告我谂都系啦，地震及壽時數应该关佢事啦，系咪？咁佢系搵大嘅 logbook 嘅，好啦。咁点解我知咧？就系因为我每一次咧，如果过去嗰十几年咧有啲咩报告嘅时候，或者我想问翻佢哋有几多 record， 我都打俾呢个组别嘅。 系你要求人哋要做翻份报告俾你嘅， 你唔好咁讲。 你系幕后台长嚟噶嘛？ 唔系，咁你我哋作为小市民，要求政府做少少嘢啫，系嘛？我三代交喺呢度交税，吓冇理由唔做翻少嘢俾我噶。 得咗喺尖沙咀咁耐。大家俾下面啦、 你唔好咁讲，我得咗喺香港，整个香港、 你冇 咩啊？ 你冇令我难做至得噶，唔系我次都同啲公务员咁讲噶，你冇令我难做啦。虽然我令你难做啫， 唔系你系不停咁样去发掘一啲新嘅元素去刺激大家嘅脑袋系嘛？ 唔系我刺激佢哋嗰个肾上腺素啫。 最近排你又有啲新发现啦，系咪？ 近排对付紧食环署，放心。 正啊嘛，你话哇正啊！ 正，我而家佢阿头都佢个头都话。即係佢個額頭都串啊，所以而家我已經揾佢局嗰邊啲人咧對付緊佢哋噶啦，發達咯！ 食環署好廣喎， 我有朋友入邊做添，我已經即刻 WhatsApp 佢啦。我希望你唔係深水埗添啊，我對付到你唔關我事啊。 陰公啊，真係，係繼續翻。 咁咧就因為四年前嘅時候咧，咁我就要求我話不如咁啦，因為我知道佢哋有本 logbook 嘅，已經幾十年噶啦。本 logbook 咧就係講緊咁多年嚟嗰啲 UFO 嘅記錄，就係包括邊個區有人報，邊個區有人見到 UFO， 佢形態點樣咁樣。咁我話我可唔可以上嚟去抄低一啲嘅數字或者啲資料咧？咁樣。咁當時天文台嗰位同事咧係直接了當咁同我講，唔可以㗎。對唔住陳生，因為呢個係 政府資料。 唔係，佢唔係講政府，佢呢個咧係一個機密同埋受管制嘅資料嚟㗎，所以就唔可以俾你㗎。咁我再三問清楚，因為我通常咧問一樣嘢，佢 say no 咧，我會再三問多佢兩次嘅。即係如果問咗第三次都係話唔得嘅話咧，咁呢個就唔係 misunderstanding 嚟㗎啦，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呢樣嘢唔係我自己發明㗎嚇，我係學耶穌㗎咋。因為聖經裏邊講三次不認主，雞提前俾得三次不認主咧，都係要俾三個機會，係嘛？三個機會之後就要孖叉㗎啦。 開會我都係咁㗎。有問反對，有問反對，有問反對，即係冇啦，叫哥。 冇錯，咁三個，既然耶穌教我哋三次， 俾夠三次， 俾夠三次機會。我對公務員都係咁嘅，通常。咁啊，既然三次答我都係話俾我聽係唔可以睇，我甚至佢講到就話，因為點解唔可以睇？佢解釋俾我聽啊，當時佢因為當時佢有啲人 mark 低嘅時候，可能有電話有名，咁話你咪遮咗佢，我咪睇淨係睇數字啦，或者甚至我當時我仲記得我好清楚同你講話，甚至可能我唔嚟睇嗰份嘢，你淨係俾啲數字我， 最好係咁，你 send 俾我得㗎啦。 唔係，你淨係 mark 翻啲數字俾我咪得咯，我唔需要睇嗰啲人係邊個姓乜定電話，我唔需要嘅。咁佢話唔得。好斬釘截鐵嘅，好啦，咁到四年後，當阿長毛問到攞數字，你就嗱嗱聲 list 個表，仲話俾我聽，2009年大埔有15宗係最多添，咪話俾你聽。 喂，大佬啊，真係唔同喎、啊。立法會議員就係愛嚟監察政府噶嘛，監察當局，而家要你交嘢，咁啊梗係啦。 係啦， 你呢啲咧就唔係監察，你就 係咩啊？我教唔眼係嘛？係好啦，嗱，我都有咁嘅疑問。於是乎咧，嗰份報告一出嚟嘅時候咧，我過咗兩日，我已經等咗一日嘅啦，俾個自我 calm down 咗自己嘅情緒先，係咪？過咗兩日，我就直接打俾天文台啦。好啦，我打俾天文台嘅時候咧，我就第一我唔想煩到台長先啦。其實我知道台長電話直線嘅，不過我唔想煩住人。 真係黐孖筋。 我真係唔係想煩住人嘅人嚟嘅。咁我就打，我就 明㗎，明㗎，大家明白。 明㗎嘛，係咪？即係你瞭解我、認識我都知㗎。我係最溫文爾雅同埋最顧及人哋。 最講道理嘅。 最講道理同埋最顧及人哋感受嘅人嚟㗎，係咪？所以我鬧你，你唔好反抗。OK， 好啦，咁我就打咗俾其中一個佢哋嘅高層嘅秘書先，我就話。我話你不如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可唔可以交一個人名俾我？我話天文台嘅總秘書係邊位？我嘅意思係咩咧？我想佢當時咧，我就想揾呢個總秘書咧，我想佢交出人名，就係交埋俾話俾我聽呢個部門天文台邊一個係公開資料主任。我就從呢個途徑咧，我想釐清係咪議員問就有，市民問就冇。我想釐清呢樣嘢啫，你明唔明啊？好啦，咁我就揾到嗰、那個 你應該咁樣，跟住佢話俾你聽。市民咧同政府部門接觸咧，係可以通過立法會議員嘅。 哦，唔係嘅，而家唔需要嘅啦。2003年修咗例，我哋市民有直接權力去問嘅。我太熟啦呢樣嘢，千祈唔好 challenge 我啊！我即時會打俾公務員事務科問㗎。你真係攞勸勉啊！聽我節目嘅公務員，你有一日萬一接到 Henry Chang 嘅電話，首先你唔好喺我電話度，首先喺電話度唔好同佢起降先，好危險嘅。一起降我就起降。 因為咁，公務員事務局嘅。朋友，你哋有乜嘢公務員細則有咩唔明，可以直接打俾 Henry Chang。 佢哋唔會明，我靠佢哋添啊，大佬，我係靠佢哋 把口係塞住其他部門把口噶嘛。好啦，咁於是乎咧，我就揾到阿吳女士咧，就原來係天文台嘅部門秘書嚟嘅。咁我就好客氣，我話嗱，我話咁嘅，我就咁嘅事發生就是、四年前咧，我就即係講下頭先嗰啲嘢啦嚇。咁所以於是乎咧，我就想知咁你部門裏邊邊一個係公開資料主任啊？ 啊，四年前我未嚟喎。 我而家講緊而家。咁係，但係個吳女士好好嘅，好有禮貌嘅。即係佢講緊事情就咁其實啊，陳生啊，其實咧我係兼顧埋呢個公開資料主任嘅。咁、啊、咁我話得啦，咁我唔使揾第二個啦。咁我就講翻所有嘢之後，我話咁我不如咁啦。咁不如如果係咁嘅時候。你可唔可以幫我處理一下？究竟而家我想了解嘅就係、是，咁當年嘅地震及受事者咁樣答我，究竟係啱啊，定係唔啱啊？啱嘅意思係，係咪即係話議員有權問，仲要俾曬所有檔案資料出嚟？市民去問你就三次同我 say no。如果係唔啱嘅話，係咪即係話當年有人行政失當啊？ 唔係，我覺得最爆嘅答案，我估係咩？ 咩？ 陳生啊！四年前都是我嚟 嘅，咁你真系抵死啊！ 應該唔係啦，好啦，之後咧佢就好有禮貌嘅，陳生，不如你可唔可以我遲啲聯絡嗰邊同事聯絡你，我得，我留低直線電話俾你添，我話你隨時24小時幾時嗰個同事可以覆到我即刻 call 我啦，咁啊好好地咧，第二朝。9:00， 真系冇嘢做。 地震及受事组 全组一齐为一个电话工作咗整个下昼，跟住第二朝就复人啦。 我唔知佢有冇啦。第二朝9:00，地震及受事组相关处理 UFO 嘅资讯嘅同事阿莫山就打我直线电话手提。咁我就一拎起嘅时候，我开头意会唔到，因为我未见公务员咁勤力，咁你明唔明？通常下昼先 call 翻噶嘛。佢话：，我你系我啊，天文台嗰边。哦，系啊，好啦，咁咧佢就同我解释啦，莫山好有礼貌同我解释。佢话陈生啊，其实咧你系可以攞呢啲资料嘅。 嗯。 咁我话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其实阿梁议员攞嗰啲资料，其实我都可以攞噶。佢话系噶，我亦都欢迎你嚟到天文台，去到睇嗰本 logbook， 你去自己抄低嗰啲嘅数字系得嘅。 无任欢迎，除咗攞走啊。 唔系，佢话咧，但系咧，你唔可以即时，你预两日俾我，我帮啲 logbook 攞翻出嚟， 整理下， 系俾个 room 你慢慢睇。我话 OK， 咁而家呢个 issue 我搞清楚啦，即系话原来我系有权嘅， 唔系开发咗个新地点可以去睇人啲嘢。 唔系，佢话咧，原来咁讲，佢话咧，如无意外就系四年前我个同事佢咁讲啊，系理解错误。 嗯， 咁我话即系佢唔啱咯。佢话佢其实系唔应该话俾你听，佢你唔睇得嘅。佢话纵然有啲资料系可能系有啲名电话嗰啲，我哋可以用呢部遮住咧，我哋系欢迎公众都可以嚟申请嚟睇嘅。 喂，但系以你嘅性格，冇理由唔记得四年前嗰位职员嘅名噶喎。 我谂我应该有抄低，不过我唔知道我有好多本簿啊。我谂我要抄翻都难啲，有时同埋我有时太多咧，我未必抄喺本簿度，可能啲纸度抌咗都唔定。咁但系我当时就问啦，咁我话嗰位同事唔会系你啊？咁佢唔系，莫生就话：，嗰位同事唔系我都系新调过嚟噶。 系咯，唔系啊，傻咩？ 即系就算知系边个都唔同我讲啦。咁当然啦， 调走咗。 我都问，咁嗰位同事，哎呀，唔好记得啦，就唔知边个。咁话即系话，其实即系当时呢个同事。行政失當啦，咁當然啦，咁我就話啦，我話不如咁啦，我有時間嘅時候，我兩日之前會通知你。但而家我個問題就係話，原來我想釐清嘅嘢，原來發覺係有人當年話俾我聽唔得，係錯誤嘅。 嗯， 咁仲要我都講過啦，我通常問一次，我唔會收線嘅嘛。咁你三次答我唔得，咁你即係話俾我聽，當時呢個同事即係完全喂大佬。如果不是阿梁國雄議員去問的時候，我不是一直蒙住鼓女？喂，離不離譜啲呢？所以當然啦，而家我又要讚賞阿莫生同埋阿吳女士肯幫我去處理咗呢個問題嘅， 鍥而不捨咁樣整個下晝。 我唔知佢有冇處理到幾整個下晝啦，但起碼呢件事咧，我就想話翻俾我哋嘅聽眾聽嚇。所以政府部門咧，真係唔該。即如果要調查或者去詢問或者攞資料，真係要好有恆心。好有励志，即系 点解要励志咧？ 前程感受咁样，天天去同佢去商讨、 啊，天天去到狮子山下嗰度咧， 斜阳女， 每日好下一个， 第二个 case 要回应嘅就系、是，当然上一集嘅第 讲19分钟， 第二公里咧就讲到我去数臭，Donald 系咪？ 网上好多回应喎、 嗯。你讲嚟听下先。 报纸有登啦， 有两单登咗， 系啦， 苹果同埋福州。 啊，咁即系同一部门嘛， 唔系 同一公司，系啊。咁啊， 各自表述嘅。 大家出咗街之后咧，就网上回响好大。 嗯， 咁网上就话啊，乜乜原来系咁样嘅。咁啊，当然啦，报纸亦都有报道翻，就系即系 佢就话罗生门咁样。 系啦，咁啊。即係我即為事件就冇嘢批評嘅，不過咧為 fans 嘅聽眾群咧， 係 佢哋嘅反應咧都幾一致嘅喎。 你意思一致 係？一致就係即係贊成，即係此處不留人，就自有留人處。 嗱，我就要講翻嘅就係，雖然我見到，首先我多謝啲網友支持啦，呢個都要去講。同埋咧喺上個禮拜爆完大鑊之後咧，咁啊更加啲人明白多咗阿祖咧，咁啲人就。讚賞咗你多咗啦，即係你不能苟且偷生留喺商台，都跟我一齊走。咁、 哦、 啲人就俾好多讚賞你，俾好多 like 你啦。 多謝多謝多謝。 雖然啲 like 冇食冇飯食啦， 呃飯食 冇咪你冇飯食啦咁啊，雖然都慘啫嚇。咁但係我想講，雖然有啲 fans， 我未必贊同啊，但係佢哋就好火滾地走去阿 Donald 度，即係訓示或者責難佢啦嚇。咁、我唔鼓勵，亦都唔反對，即係你哋自己做咩唔係我嘅責任嚟嘅。咁、但係我有留意到一樣嘢， 係 就見到 Donald 有回應喎、 哦。係啦、啊， 我就嗱，因為佢嘅回應咧、 我都喺報紙上面睇到 嘅。唔係，我有直接 click 落佢個 web 度睇佢自己回應嘅、好啦，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先。如果一個聰明嘅人咧、你就唔應該回應啦、坦白講，因為你回應乜都死了。 即係人哋已經講羅生門嘅時候， 唔係都唔係呢樣嘢。你即係你成 點講都死㗎啦， 點講都死㗎。 因為而且大家嗰個講就講到話咁樣嘅時候，你咪有一件事已經咁樣發生咗。 但你仲要反駁咧？好啦，咁我就要回應， 就無謂啊！ 我就要回應啊！第一日識我啊？ 咦，要兩 part 嘅喎呢一段要。 第一日識我啊？我個人係咩啊？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即係你 真嘅咩？政府部門你唔係㗎。 佢梗系犯咗我先犯佢啦，我唔会无事生非噶、哦。你真系有啲嘢发生咗之后，我好有礼貌问完你咧，第一次你仲串我啊？咁你未死过啫， 大佬，我真系好记得，我呢世我谂我都记得你咩九广铁路少嗰棵树嗰啲啦，真系。 佢斩咗400多棵树啊！嗰次， 哇，真系我谂唔系好多人知嘅呢个嗰阵时都。 我有文件喺手嘅，当时我话俾你听，你斩咗400多棵树，唔该你 black and white 写俾我。呢啲应该落政府档案嘅，我俾你听，政府档案都冇。我手上面的文件， 所以嗱，即系大家可能听众真系未知咩事嘅。 算啦，呢啲嘢我揾一集，如果数臭政府部门，咁啊数十集都。 咦，我哋要开一个 season 系数臭咁样。 数臭各部门系嘛？我都就快忍唔住我听，尤其是呢一两年啲政府真系。 啊，继续 好， 系回应回应， 千祈唔好闹我政府至得噶。好啦，咁我话第一日识我咩？你回应我即刻要同你回应，点解咧？佢仲同个网友讲啊嘛，佢话。個焦點就擺呢度啊！佢仲回個網友就話：或者你唔知道有另一個版本咧？哇！我睇完呢句，我而家就喺個網友繼續回應啊！我都好想知道有啲咩第二個版本喎、啊？你明唔明啊？好啦，而家我想講翻個前置就係咩啊？一個主持擸咗一個副主持，錄咗一個節目、之後第二日。冇人知道原來佢哋秘密開咗個會，之後就秘密決定 make a decision 去斬咗我哋20分鐘，之後 make 咗個 decision 之後塞咗6首歌落去，之後咧就喺剪完之後開完會之後，我哋兩個唔知情，之後去到咧 現場直播， 現場直播先俾我發現，之後仲要係事後都冇同我講，好啦，之後仲要當晚俾呢條友去鬧我，之後第二日咧仲要喺個 WhatsApp 度鬧我，之後第三日咧仲要俾我老細係Wiley 喺電話度訓示我9個字，之後咧我就諗下，如果既然我妥協，我辭職之後，我一個鐘頭內係冇人留過我，冇人留過我之後，我正式辭職，交埋公關信出埋俾傳媒，之後夜晚8點鐘你扮死狗之後同我講。讲翻斗好啦，我工都冇埋，节目都冇埋，朋友又冇埋，俾人咁样扇一镬，有第二个版本噶？我都想知喎、 啊。喂，我调翻转想插一插其中一个小问题就系，当我哋上一集出街之后，报纸又出咗啦，佢有冇揾过你？ 冇， 任何途径 冇， 任何嘅人 冇。 哦。 只是心里想约我吃晚饭，但那个纯粹是私人聚会来的。 肯定 不过系都系 肯定肯定啦， 真系 当日发生啲咩事，我呢度就唔讲啦。我都要多谢心美嘅，系啦。咁所以即我觉得够胆死， 你个电话又呕啦。 系佢够胆，佢啲电话都呕嘅。够胆死吓，佢可以话有另一个版本啊。咁唔知个版本系咪即系嗱？我而家讲笑咁讲啊，个版本可能系咁嘅，可能系咧，原来根本云海又唔想做呢个节目啦。于是佢就夹定阿祖咧，就录啲咧一定会觉得商台好唔 like 嘅嘢啦。之后咧就夹定咧我哋嘅监制咧就剪走我哋嘅节目啦。之后咧就屈咧我哋嘅上司咧剪走我哋啦。之后咧就夜晚打电话咧就我其实系我嗰晚闹阿当奴闹到佢收线啊。即系第二。就我打電話去鬧WhatsApp 鬧Donald啦。第二日咧，再打俾老細咧，就我訓示嘅老細一翻之後咧，就炸低咧，就同世界講就商台剪我節目啊咁啊咁啊！即係我真係想知佢第二個版本係咩喎？ 咪即係我咯。 即係你明唔明？如果你話你可以同我個網友話，或者我有另一個版本咧，好啦，我再另一個角度睇咧。 嗯。 啊，莫非有人攞住把槍？行落去我阿 Wiley 同阿 Donald 嘅头上面指住，你系要整阿云海噶啦，唔系我一枪射死你或者射死你老婆咁啦，唔系咁唔系嘅话，咁第二个版本系咩？ 嗯， 即系我好想知、啊。 唔系，同埋我觉得即系如果比较中立啲嚟睇嘅话，如果真系有另一个 版本 ，咁即系话而家发生紧嘅呢啲嘅所谓嘅版本系造成咗个误会啦。咁点解？你唔 冇解釋過咧， 我唔用解釋嘅，直頭係澄清噶啦，應該係，係咪先？你如果真係有被人誤會，或者係雲海誤會咗人，咁你咪講佢得。其實雲海都等待緊嘅嗰陣時。 好簡單，你諗下我劈炮，我等一個鐘頭，三條友都冇覆我，連留嗰句説話都冇講。话叫我等一等，唔好咁激动啊！呢啲说话都冇啊。好啦，等我辞完职，夜晚八点几打嚟，佢唔系同我解释成个佢认为有个另一个版本，而系突然间问我做乜咁冲动啊？我即系最衰今日冇带过你老母嗰首歌。喂，你明唔明嗱？你啲讲得好好。有另一個版本，你當日同我講咗啦。 係啊， 星期六同我講咗啦。 就算 星期一講咗啦，星期一講咗啦。 即係就算唔係嗰幾日啊， 過咗個禮拜六，我做 live 都講咗啦，係嘛？喂，你突然間話俾我聽，你同個網友喺我個喺你個回應度講話，或者係另一個版本咧，我真心覺得呢個人咧冇得救噶啦。 唔係，我係覺得如果真係有第二個版本，或者呢個版本佢都可能係頭嗰個星期都唔知。但是你作为如果你真的作为云海的一个电台里面的老友， 很明显 当你知道 很明显那一刻开始他没有当过我是老友啦、都讲上个礼拜即是 上一集讲的东 西。即当你知道原来有一个新的 version 是因为这样而影响到现在件事发生到这样的时候，你其实都立即应该喂通水又好乜嘢都好，你立即会去处理去讲这件事。 不如我不讲， 但就是没有 了，不如我不讲过他都讲了。有兩樣嘢我上個禮拜冇講嘅，即係上集冇講嘅。第一，你知道我同你同我哋嘅監製阿張文都好老友噶啦，點解坦白講，我哋識阿張文咁多年，佢係咩人我哋唔知咩，喺我哋眼中，即係佢一個大善人。坦白講， 如果唔係我都唔會咁幫佢啦。 係啦，我都覺得佢係喺商台裏邊咧。我有時覺得佢俾人整蠱好多嘅，我真心都覺得有時，因為佢林啊嘛，佢林姐姐啊嘛，好啦，三樣嘢，我上次唔講都講埋啦。當日記唔記得唔係港管局嚟咪寫封信嚟 warn 我同商台嘅嚇， 話、 因為一條陰毛嘅事啦， 你話人哋條陰毛啊嘛， 但係你知好肯定我都係嗰句啦，好肯定我係冇違反廣播條例嘅、但係算啦，因為商台要認罪，好啦，嗰日我同你都喺個房，Wiley 喺个房， 系 Jermin 喺个房， 系四个人嘅。 吓、阿 Wiley 讲嗰句， 仲要系，我哋两个冇得坐。 系，阿 Wiley 讲嗰句说话咧，我真系记到今日噶。 系， 你记唔记佢讲咩啊？ 你哋乜都讲得， 唔系啊， 边个咧？ 讲紧我，你乜都讲得嗰个 系 我做节目之前啊嘛，开节目之前啊嘛，你醒未啊？早，我讲紧系我哋受咗 warning letter 嗰日啊，我哋咪入咗房。阿 Wiley 讲一句说话啊嘛，佢话你唔抵啊，云海。如果你唔系专讲嗰个题目俾人入到，咁咪唔抵咯。 俾人 warn 都唔抵咯。嗱，呢句説話都未到氣慾噶。阿 Wiley 後來嗰句先係我最覺得我頂到今日嘅，其實 頂到上頂啊！哇！ 咁我冇撥得咁狠。 撥亂反正啊！哎呀， 真係好驚啲細路哥聽呢個節目唔明啊！ 哎，小心啲，小心啲啊！要用智慧嚟聽嘅， 冇錯，有智慧嚟聽嘅。 係講緊邊句咧 啊？咁咧之後佢突然間就講啊嘛，佢話你記唔記得佢話你下次講嘢你哋就小心啲啦。 嗯， 如果唔係累到你哋監製，監製要罰㗎。係係係，你記唔記得呢句啊？ 係。 哇！當時咧其實我冇出聲嘅。 係。 我心諗 枷鎖加身啊！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你即係話俾我聽，如果我哋做錯嘢，就監製受罰噶。哇！我唔駁嘅原因係咩咧？因為我覺得當時阿 Jermyn 係好難受嘅。大佬啊，你當住佢面講喎， 係啊係啊， 你又當住我個兩個面講，即係話如果第時犯錯，佢受噶。喂，其實呢句咧，我覺得係好侮辱阿 Jermyn 噶。 喂，老實講。我哋再谂深翻啲啊 ，Jermyn 系我哋最后嘅一个监制嚟噶， 系啊。 之前嗰几个其实都系同样地呢、這个，都系呢个 step 嘅啫嘛。你记唔记得啊？ 咩意思先？ 都系话佢哋听漏咗啲嘢，冇剪到，跟住继而就 唔系呢啲就算啦，因为嗰啲唔重要 啊， 唔重要。 但系即系呢一招喺商业电台叱咤903经常用。 我唔够胆话经常。但是在我身上我身上受了一夜好了。我当时我就心想哦即是你其实我不够胆说这个是恐吓但是这个是一个说法就是你令我觉得你即是要我们讲的小心是因为我们可能会累到个监制。你明白的意思啊、好了。于是乎呢当日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即是讲 的。我要再补充一下就是前设如果你这样讲除非个主持人系唔负责任，你就要提醒。但系奈何，云海同埋阿祖喺广播界已经工作咗一段长嘅时间，我哋好清楚喺麦入边讲嘢系我哋自己负责任嘅。 系啊， 咁所以 完全明 白。当你如果讲句咁嘅说话嘅时候咧，咁就令到我哋系模棱两可啦。 唔系，同埋你嗰句说后背后系咪有 hidden message 咧？但系当时我点解唔出声咧？因为我唔想。阿 Jermyn 好难受。第一，第二，我唔想好似我要同个老细去 争持啲嘢啦，系啦， 一个手段啊咁嘅情况，咁我就 say OK 好，冇问题。我唔知点样 round up 嘅，当时我唔记得啦。咁但系喺呢件事上咧，即系上次嗰个 round up 咧，嗰阵时系提噶啦，话想喺网上电子版嗰度啊。俾我哋開一個任我哋噏乜 Q 都得嘅， 係、啊，但係後來冇咗啦。 係啊， 後來因為佢話俾我聽，揾咗法律意見唔得啊嘛，連播粗口歌都唔得啊嘛，唔緊要，呢啲算啦，我都唔想再提。但係問題就係、是，當呢件事嘅時候啊，即係如果係有一個所謂第二個版本嘅話，對唔住啊，我想話當晚咧，我打俾張文。我跟Jermyn说，我对不住了，我可能真的会累到你，因为我很明白，可能到时他会找Jermyn过桥的。当然后来那张warning letter有没有落到他Jermyn那里，我不敢问，因为我收到风他会出张warning letter，我没问了，他有没有出到，好了。但当时呢，你知不知道Jermyn跟我说句什么说话，我很心悒的。第一，当然Jermyn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都知道冇所謂，有另一個版本啦，係嘛？當時當晚我辭咗職之後，有條粉腸就問我做咩事？咁衝動啊嚇！另一個正常人阿Jermyn就我打俾佢嘅時候，佢就同我講：佢話阿雲海啊，咁既然你都咁樣辭職，咁不如我都辭職咯。我話你唔好啊，係啊，嗱，你知我呢句我唔想講嘅，我都講，因為既然有個謀利，有個撲街。既然在個回應度話有另一個版本嘅話，我都要講呢句。 我唔會制止你講多啲，講多啲。 咩？即係阿 Jermyn 係話，咁不如我都辭職。我話你唔好啊。 係啊。 我話喂，大佬，我都累你唔少噶啦。大佬，如果佢仲要咁樣去針對揾咗你上台， 咁好委屈喎。係 啊，嗱，我就話你點都唔好啊。我話你點都唔可以辭職㗎。 我話你如果你如果甚至佢炒你，我你話俾我聽啊。咁、我話但係你唔可以辭職㗎。你咪可以見到兩個版本咯。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點解我今日講呢單嘢出嚟就話阿 Jermyn 竟然覺得欠咗成件事，佢要辭職，想同我講話要辭職。嗰條友咧就喺度扮死狗。咁你話俾我聽有兩個 version，或者你話俾我聽有另一個 version。所以我話我今日唔反擊，我真係唔係姓陳嘅大佬。 睇嚟啊，下一集都要繼續回應喎，咁落去啊。 唔係，睇下佢繼續會唔會有另一個版本，我都真係我都想知道有冇第二個版本、啊。 我而家我都想知道 啊。 因為即係、就是、我同你錄節目之前，其實大家都即係不停喺度即係傾下偈啊，八八卦卦啊嘛。即係我哋都算係同商台咁多位嘅即係二台啦，講緊啦，即係啲 DJ 都有傾有講噶嘛，冚唪咩都係咪？但係從來我哋都冇咁耐以嚟都冇聽過有 version two 啊。 仲要我講埋第三個唔想講嘅嘢，其實嗰晚仲有另一位人士咧，我同佢好熟嘅，但我真係唔可以開名，我係同佢講咗好耐電話嘅。嗰位人士咧都好直接同我講，佢話係啊，其實呢兩年我都覺得 Donald 變咗嘅。長談我就唔講啦。OK， 因為嗰人繼續喺商台做緊嘢嘅。 我都估到係邊個。 你唔好估，任何人都唔好估。 佢一講就中噶啦。 唔好估，好啦。但係咁，你更加令我明白，我唔係針對錯人㗎。你明唔明啊？因為我講咗好多我嘅 feeling 嘅時候，嗰位人士同我講，其實我都同樣有呢種 feeling， 我都同樣受過一啲嘅反應。 我怪之生仔啦。 啊，边个生仔？ 冇嘢，冇嘢，冇嘢。 咩啊？ 冇嘢，冇嘢，冇嘢。 唔系你谂嗰个喎。 咁我估错，我以为是生仔嗰个添。 你唔好乱估喎，冇我你谂，你估错啦。我咪后话俾你听，你千祈唔好开咪啊，认真。系，所以你谂下，如果我再爆多咁多啲我哋自己私底下嘅事，之后有条友话俾我听喺回应个网友话，仲有可能有第二个版本咧。好啊，你讲个第二个版本嚟听下。 等 I want to listen， 等你。 唉，所以都系嗰句啊，你唔回应好过回应，我话俾你听。你再回啊，嗱，我仲有好多料未讲嘅。 一首歌时间， 下一集入正题啦。成 JP Two 等唔到咁耐噶啦。喂，听咩啊？听第六首啊？呢首歌，唉，出自我把口，系咪都有少少反讽咧 ？My God is real。 有咩反讽啫？你骨子里就系咁啦，讲到明。 I don't believe. There are some things. and my God is real. For I can feel Him in my soul. Yes, yes, God is real. Oh yes, He is. Like pure gold.